行员 astronauts 宇航员 the police 要注意把警察看成一个总体要使用 the police taxi drivers 那么出租车司机那么他们 use the radio constantly for use something for 使用什么东西为了什么用途这个 for 是个介词后面要跟的是动名词结构 receiving and transmitting messages 来接收或者叫发送信号或者叫信息 Yet 非常轻的一个转折 The first radio transmission was made in 1896 但是第一次无线电发射是在1896年 A little less than 100 years ago 要注意固定搭配 A little less than 不超过稍微的少于100年前那么今天说起来的话应该是 A little more than 100 years ago大概是100多年前因为现在是2008年 那么究竟是谁发明了无线电接收器呢 The person who made the first scientific tests with radio transmitters was the Italian electrical engineer Guglielmo Marconi In 1901 he extended the range of his transmissions to 2,000 miles across the Atlantic OceanMarconi received the Nobel Prize for his work 8 years later. 那么大家现在知道了，第一个使用这样无线电发射器的人就是一位意大利的工程师。那么大家注意第一句话中的固定句型 ，the person who made the first scientific tests with radio transmitters， 到这个地方主语刚刚结束 ，the person 后面跟了一个定语从句，那么他是第一个。用 radio transmitter 无线电接收器来做科学试验的人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was the Italian electrical engineer 第一个使用这个无线电接收器做实验的是一位意大利电气工程师他的名字叫 Marconi 那么他是在哪一年发明的 in 1901 he extended the range of his transmissions to 大家注意一下 extend something to把什么东西的范围扩大到什么的地方例如 Well, in Qing Dynasty, 康熙 extended our land to Mongolia 那么康熙大帝把我们的土地扩张到蒙古所以大家可以用这个 extended something to some place 他把他的范围扩大到2000英里 across the Atlantic Ocean 那么后面是穿越了大西洋那么大家注意一下 Marconi 这位意大利的电气工程师 received the Nobel Prize for 那么因为他的工作在八年之后获得了诺贝尔奖大家注意固定词组 receive the Nobel Prize for 例如我们可以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就要说 He received the Nobel Prize for peace那么把这个 for 后面跟成它的成就例如如果是数学就是 for mathematics 如果是物理就是 for physics Marconi 也是一位创造历史的人物 Since those days, radio has developed in all sorts of ways Early in the century, people began to use radio signals for telegraph and telephone messages particularly for ships and planesThen, in 1920, a radio station in Pittsburgh began to make regular broadcasts of speech and music, and the general public began to buy radio receivers, and that was the beginning of radio as we know it. OK, 那么各位听众可以看到 since those days, 自从那些日子之后代表1901年之后 radio has developed in all sorts of ways, 那么在各种各样的领域进行发展 in all sorts of ways, 这个是固定词组在各种领域那么我们可以说 in military, 在军事中 in life, 在生活中 Early in the century, people began to use radio signals, 那么大家看一下下一句话Early in the century, 在本世纪初的时候也就是20世纪初的时候 people began to use radio signals for telegraph and telephone messages. 那么人们开始使用无线电信号用来做什么呢又来一个词组叫 use something for, 跟刚才的是一样的用作电报和电话的传讯 particularly for ships and planes, 尤其是用在轮船和飞机上。 那么下一句话 Then in 1920, 在1920年的时候 A radio station in Pittsburgh began to make regular broadcasts of speech and music. 在1920年的时候一个广播电台开始成立了在什么地方呢 Pittsburgh 叫比兹堡。那么在1920年比兹堡建立了一家 radio station, 那么无线电台他们开始进行定期的广播那么用的固定词组是 make regular broadcasts of, 广播什么内容呢 ?speech, 演讲 and music, 和音乐。在这之后 ,and general public, 要注意这个词组的使用 ,general public 叫公众 ,general public 就是代表群众们 began to buy radio receivers, 大家开始买无线电接收器。这也就是我们知道的无线电的开始。大家注意一下固定词组 ,that was the beginning of 什么东西的开始。 而无线电制造商们也并没有就此停止脚步。他们希望能够有更多更好的产品来满足大众的要求。Recently, manufacturers have produced portable transistor radios, which people can take with them everywhere they go. Also, especi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citizen band radios have become very popular. These are two-way radios that function like police or taxi radios.People can talk to each other while driving in their cars. 那么就像周老师说的 ,recently, 最近 ,manufacturers have, 那么最近很多制造商开始 produced, 生产也可以使用 manufactured, 或者用 made, portable transistor radios, 那么那种便携式的接收无线电的设备。Which, 代表前文提到的 portable transistor radios,那么就这些东西或者这些设备那么人们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可以随身携带 Also 代表是 Moreover 此外 Especi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尤其是在美国 Citizen band radios 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私人通讯无线电 Have become very popular 变得非常普遍了 These are two-way radios 这些 two-way radios 叫双向无线电例如我们经常说是单行线我们叫 one way 那么如果双向的就可以叫 two way 那么这是一种双向的无线电 that function like police or taxi radios 这些无线电的作用就像警察和出租车的无线电一样那么大家知道现在警察都用的是 walkie talkie 我们叫那种步话机 walkie talkieTALKIE Walkie Talkie 也是一种双向的你能听到我的我能听到你的最后一句话 People can talk to each other while driving in their cars 这样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就可以互相谈话了但是并不推荐各位广大的听众朋友在开车的时候互相说话这样的话会干扰大家的这个注意力引起交通的问题和 traffic accidents 叫交通事故、 没错驾车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聚精会神注意遵守交通规则其实往往呢我们发现有很多的这些重大的发明为人们所广泛的应用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出自一些简单的科学实验而 radio 也不例外 What began as a simple scientific experiment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has become one of the world's most popular and useful means of communication 那么最后这一句话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请问一下各位听众来分析一下它的谓语动词在什么地方非常长就在 has 这个地方是它的谓语之前这一串 What began as a simple scientific experiment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都是主语它是一个主语从句以 what 引起的那么当时是在19世纪末期作为一个简单的科学实验的一样设备 has become 已经成为了 one of the world's most popular and useful means of communication 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和有用的沟通方式之一大家注意一下 one of 后面常接一个最高级代表世界上最怎样的东西之一或者是最什么样的人之一例如我这样说一句话 Well, 周敏 is one of the bestBroadcasters of the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那么就代表周老师是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最好的播音员之一，那么就要用 one of the best 来表达这个对某人的头衔的称呼。 谢谢王老师的夸奖，我还得继续努力。 One of the best， 那么这个地方是 One of the world's most popular and useful， 最有用的和最受欢迎的。那么另外大家要记住的最后一个词组表达 Means of communication， 叫沟通方式或者叫交流方式， Means of communication。 那么周老师，您现在最喜欢的 Means of communication 是 short message 短信、 QQ MSN 这样的东西吧。 看来王老师对于这些现代的沟通方式呢，应该还是相当熟悉的。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沟通呢，大家已经不拘泥于一种方式了，比如说打电话呀，或者是发短信啊，或者是在 MSN 上，或者是 QQ 上，只要大家身边什么样的设备是最方便的，那大家呢就可以使用它来进行沟通，可以说是沟通无极限了。 是这样的，也顺便提一下，这就是去英联邦国家的雅思考试的口语考题，他会问你 What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re popular in China? 中国人使用怎样的沟通方式？ 大家可以回去呢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如果有答案的话呢，可以发送到 bjradio994@yahoo.com.cn 和我们进行沟通。好，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希望大家通过收音机能够获取更多的信息，同时呢也能够得到美的享受。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了解到另外一种非常流行的传播手段——电视。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朋友，非常高兴又到了我们属于三百句系列广播讲座的时间了。お元気ですか？よれです。 你们好吗？我是和田。また日本語300の時間がやってまいりました。 今天我们就将进入我们倒计数的第40个句子了。 勉強が終わりに近づくにつれて、理解の度も増してきたことでしょう。さて今日皆さんにご紹介する内容は第27課、お正月祝いです。 学习将近结束，我们的内容似乎也开始轻松起来了。今天向大家介绍的是第27课贺新年。我们可以从今天的10个句子中了解到一些新年之际日本人从语言到行为方面的习惯。下面我们先来看新单词。 お正月祝い。お正月祝い。 お正月祝い。表示庆贺新年之意。 明けまして。明けまして。 明けまして。表示新的一年开始。经常后续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做祝贺新年的寒暄用语，可以为新年好，恭贺新喜。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用于对对方喜庆事时表示恭贺，可以为祝贺、恭喜。 昨年中、昨年中、 昨年中、去年一年中、去岁。 相変わらず、相変わらず、 相変わらず。一如既往，仍旧。 ご丁寧、ご丁寧、 ご丁寧，表示您恭敬有礼的。 年賀状、年賀状、 年賀状，贺年片、贺年信。 おとそ、おとそ、 おとそ，屠苏酒。 過ごされる、過ごされる、 過ごされる，是過ごす的敬语，表示度过、生活。 新年。新年、 新年、新年。 ご多幸をお祈りします。ご多幸をお祈りします。 ご多幸をお祈りします。祝愿幸福、万事如意。 年賀に行く、年賀に行く。 年賀に行く、去拜年。 年始に上がる、年始に上がる。 年始に上がる、表示来拜年、拜年。 お宮さん、お宮さん。 お宮さん，专指日本的神宫或神社。 初詣、初詣、 初詣，表示新年参拜或出生后第一次参拜神社。 新年の挨拶に関しての単語が多かったですね。さて、ではどのようにこれらの単語を使っているのか、次に一度センテスを読んでみますので、皆さんよく聞いてみてください。 单词几乎都是与新年祝语相关的词，不知道他们都是怎么实际运用的。下面我们读一遍句子，你仔细听听看。 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昨年中は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 どうぞ、今年も相変わらず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ご丁寧な年賀状、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どうぞ、おとそでも召し上がってください。 いいお年を過ごされるようお祈りいたします。 新年にあたり、皆様のご多幸をお祈りします。 病気のため、どこへも年賀には行きません。 今日は、お年始に上がりました。 近くのお宮さんへ初詣に行ってみたいんですが。 以上のセンテンスはそれぞれどんな場面でしたでしょうか。皆さん聞いてわかりましたか。 中国人新年时也有新年问候，但似乎不如日本人复杂。其实也不然，你可以着重注意这些句子的表达和语气。中国人也许也在用同样的句子，但是你会发现日本人的表达和语气比中国人要谨慎得多，客气得多。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日本人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与中国人不同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下面我们仔细来看一遍这些句子。 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恭贺新年，新年好。这是新年之际给朋友写信、发贺卡、打电话或当面问候时日本人最常用的一句话。但往往日本人不仅仅只说这么一句，他一般还会接着说。 昨年中は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 昨年中は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 昨年中は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感謝过去一年对我的多方关照。 どうぞ今年も相変わらず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どうぞ今年も相変わらず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どうぞ今年も相変わらず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今年还请一如既往多加关照。 ご丁寧な年賀状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ご丁寧な年賀状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ご丁寧な年賀状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承蒙您郑重寄来贺年片，不胜感激。如果你已先收到对方的贺卡，你千万不要忘了向对方表示你郑重的感谢。我们把这四句话连起来再听一遍。 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昨年中は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どうぞ今年も相変わらず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ご丁寧な年賀状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如果大家在一起过年，就应该喝过年酒。 どうぞ。おとそでも召し上がってください。どうぞ、おとそでも召し上がってください。 どうぞ、おとそでも召し上がってください。来、请喝杯屠苏酒吧。 いいお年を過ごされるようお祈りいたします。いいお年を過ごされるようお祈りいたします。 いいお年を過ごされるようお祈りいたします。祝您快乐过个好年。这也同样是一句祝语。另外还有例如。 新年にあたり、皆様のご多幸をお祈りします。新年にあたり、皆様のご多幸をお祈りします。 新年にあたり、皆様のご多幸をお祈りします。在此新年之际、请祝各位万事如意。我们把这三句话连起来听一遍。 どうぞおとそでも召し上がってください。いいお年を過ごされるようお祈りいたします。 新年にあたり、皆様のご多幸をお祈りします。 病気のため、どこへも年賀には行きません。病気のためどこへも年賀には行きません。 病気のためどこへも年賀には行きません。因为生病，所以哪儿也没去拜年。如果你因为某种原因没能去拜年，那么你应该进行简单的解释。 今日はお年始に上がりました。今日はお年始に上がりました。 今日はお年始に上がりました。今天特来给您拜年。到别人家里拜年时。你也可以用刚才这样的表达方式。 近くのお宮さんへ初詣に行ってみたいんですが。近くのお宮さんへ初詣に行ってみたいんですが。 近くのお宮さんへ初詣に行ってみたいんですが。我想去附近的神社去进行新年拜谒。新年时，日本人都一定要到附近的神社进行一年的第一次拜谒。如果把这几句话连起来，就是。 病気のためどこへも年賀には行きません。今日は。お年始に上がりました。 近くのお宮さんへ初詣に行ってみたいんですが。下面我说着汉语，咱们把今天的十个句子再回忆一遍。恭贺新年，新年好。 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感谢过去一年对我的多方关照。 昨年中は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 今年还请一如既往多加关照。 どうぞ今年も相変わらず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承蒙您郑重寄来贺年片，不胜感激。 ご丁寧な年賀状、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来、请喝杯屠苏酒吧。 どうぞ、おとそでも召し上がってください。 祝您快乐过个好年。 いいお年を過ごされるよう、お祈りいたします。 在此新年之际、请祝各位万事如意。 新年にあたり、皆様のご多幸をお祈りします。 因为生病、所以哪儿也没去拜年。 病気のため、どこへも年賀には行きません。 今天特来给您拜年。 今日はお年始に上がりました。 我想去附近的神社进行新年拜谒。 近くのお宮さんへ初詣に行ってみたいんですが。いかがでしたか？中国人同士でしたら違う表現をす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が、日本人と一緒にいれば必ず今日学習したようなセンテンスを使います。ぜひ皆さん使いこなせるよう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中国人之间或许没有这么复杂，但是如果和日本人在一起，每到新年，上面这些表达都可能是你必须用到的。希望他们能成为你日语当中的一部分。 それでは皆さん、今日はここまでにしましょう。 皆さん、次回までさようなら。